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提起曾经的联谊社，许多天津的老曲艺人啊，到现在提起来都还有后怕的感觉，因为这个演出场所的后台曾经是天津的大恶霸袁文慧。马三立先生啊，就曾经误入联谊社，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五年地狱般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啊，我们就来继续和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故事。马三立是因为帮忙演反串戏进入联谊社参加演出，但不想这联谊社的后台是天津的大恶霸袁文慧，在这儿呢，不光挣不到钱，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在联谊社的整整五年中，马三立只得到了两次放风的机会，所谓的放风啊，也就是被别的班子借出去跑码头。一次是1942年跟随林红玉去济南，另一次是1943年跟随白云鹏到南京。这两次放风让马三立享受到了宝贵而又短暂的自由感觉，特别是在跟随白发古王白云鹏去南京的演出中啊，他因为一段卖挂票还结识了梨园界名伶有十全大境之称的金少山。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卖挂票，然后再跟您说一说马三立是怎么结识金少山的。 是戏剧和声 哦，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练翻 哦 啊，这舞台上的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行，我研究吗？你不认识我吗？你不常听戏？ 那你啊，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我从小就爱听戏。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 是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啊。 你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识。 是啊。 你怎么不认识我？ 您是哪一位？ 北京里打的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 马老板，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哦，一家子。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对， 那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 哎， 那科班的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听说过。 喜连城 啊，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雷喜福大师兄。 哎，好， 哎，知道。 我们一块的 啊。 这还用说吗？ 啊， 侯许瑞知道？ 知道。 侯许瑞 知道。 喜字吗？陈喜兴 啊， 康喜寿。 哎， 魏喜奎没魏喜奎。他魏喜奎他改大鼓了啊，他改大鼓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哎，刘喜奎，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 洗澡， 我修脚， 修脚干嘛？ 啊，你洗澡了吗？你那洗完了？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啊、哪个洗啊？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啊、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啊，福禄寿喜的喜 早 啊， 早 是那个 啊，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啊， 草 李胜早那早，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他忘了、 啊， 李胜早 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 好， 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 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啊！ 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啊？怎么了？ 你认为李胜早好 啊？ 那就成，我痛快。 与你何干？ 他跟我学的。 李胜早， 哎， 跟你学的。 有人听过吧？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哦，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嗯， 完全学我。 是啊，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哦，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嗯， 你叫胜早。 哦， 你就是跟我学的。 怎么了？ 我叫洗澡。 啊， 他叫胜早，我洗剩下，他给洗。 这俩人一个门， 我讲是干江南 啊， 江南一带， 江南， 上海到过吗？ 到过， 南京呢？ 到过， 到南方一长大的海外天子都数一支马洗澡， 嗯， 我 是啊， 哎，镇江，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是啊， 苏州，我， 嗯， 杭州， 好， 我， 嗯， 芜湖 啊， 我踹了， 哦， 就踹了，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您说你快芜湖了， 我看到那地方去了。 哦，到那演出去。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不唱， 气的。 为啥？ 气和生气不唱。 跟谁生那么大气？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日本降服那年。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跟谁呀？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那儿教票友。 票友。 现在不就为业余了？ 啊， 那时候叫票友。 对对。 哎，就国际社。 哦。 国际社，我呀，在那儿当教练。 哦。 我教练。 教练。 哎， 足球是排球。 我不还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那是教练嘛。你要唱戏， 你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靶仗， 这啥子？ 靶场的， 靶场的也不对。 我给排， 那叫导演。 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哦， 票友跟我学。 是啊。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学差没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嗯， 先找管家饭。 去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学学。 哎， 啊， 让您演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得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学。 对对， 演两天， 在哪儿？ 在黄金。 黄金大戏院 啊， 嚯！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两个晚场，白天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嗯，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啊，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呢 啊， 那个谁呀，小鱼儿 啊，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小鱼儿谁呀？ 上。 尚小云 啊， 那是尚老板 啊， 是小云 啊，尚小云呢、 啊， 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戏院他唱 了，嗯，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啊， 尚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就是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再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 我、 哦、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嗯， 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说的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好嘛， 这位是打补子的，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叫信他 啊？啊，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我要脚踏吗？我别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点。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戏。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都要比他多一点。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一天。 嗯， 演三天， 演三天，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哦， 打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嗯， 8000块， 八千， 前排每座8000块， 八千 九四五年， 可不多， 贵了， 是啊， 大发了，高了， 买个烧饼， 大发，加满了很啊， 哦，买个烧饼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 不值， 太贱了，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嗯，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嗯， 那是8000。我一想啊， 嗯， 我这儿啊，甭犹豫， 嗯， 干脆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啊！ 你说谁呀、 啊？说你啊！ 8000，这8000， 8000的是上老板。 我多少钱？ 2000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了。我在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所以看见了？ 这我这么琢磨。 呸！这我也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挣了8000，2天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我跟你要价，我算摘了，我算摘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了吗？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1200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嚯，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着戏，咱三天戏码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 连环套， 插刀倒钩， 嘿，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豆墩。 好， 上小云来，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来不了。 哦， 哎， 完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奇冤报， 哎，不合适，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齐元豹， 齐元豹，老生。 头天我窦敦， 哎， 头天连环套， 别说窦敦 啊，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我唱歌戏。 是啊，去谁？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哎，别 来一个， 别三天，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你谁？ 老生是 说这个老生的 谁呀？ 这个谁嘛？ 嗯， 乌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这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儿吗？ 啊，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一

明朝都是问我没饭了，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哎，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就少点饭吃，我来逗您 啊，他也来逗您， 不是你来逗您我呢 啊， 您来天霸 啊，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逗您，我来天霸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嘿， 天霸你先不去，我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点儿。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窦坤，我来钱吧。我说谁？瑞安，瑞安欠 欠。瑞安是谁？ 都坐人， 周瑞安， 坐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继传，你继传，我天霸了。 嘿， 我办好了，天霸了，尊办了这桌，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窦坤呢 啊，那是真好， 一门没有啊 啊。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啊，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 了。咱不说呢，咱不说他的身段，在这唱着嘛，你坐站你摇摇晃晃唱着，谁这比较好？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先生，金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嗯，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上， 听你的， 盯着咱这个上场。 嘿，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猴子 啊，记住这儿倒好 啊， 他不老好，他不老好。 对， 他唱什么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是啊，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了。 哦，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儿， 都对，不是这词儿， 这是孙欢了。 啊，什么风格啊？ 这是委托了。 哎，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乔，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保镖路过马栏关。 哎，那天你听了？ 我没 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没听没？ 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啊，你的词儿 啊，我就这词儿， 谁唱都是这词儿。 我就这词儿， 啊。 保什么关？ 保镖。 哦，对，我就说，就保镖路过马栏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体系这关了，连楼上带楼下，哗！ 你瞧这好啊， 全走了， 那还不走？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上， 你猜着急不着急？ 啊，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对，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对， 真有170多位没走， 爱听。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走不了。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百细磨琥珀石下卷中镜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下边我们就来说说马三立和金少山结识的过程。马三立随同白云鹏的班子到了上海，晚上演出表演的是自己的拿手节目卖挂票，观众反响热烈。演出结束后啊，后台来了一位京剧演员，希望烦请马三立明天还说这段卖挂票，因为人家特别点了这个段子，所以呢，第二天马三立就又说了一次卖挂票，效果照样的火爆。到了后台，马三立看到昨天点活的那个演员又带了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双方彼此一通名姓，马三立才知道这汉子就是刚才他段子里提到的金少山金老板，不由得心中诚惶诚恐啊。而金少山却一点不介意马三立在段子里拿自己找人，还做动请马三立吃饭，宾主谈笑风生，尽兴而散，彼此交上了朋友。好了，聊到这里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来自罗志祥的好朋友， 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像两首节拍不同的歌，却与同时被爱情合作，旋律勉强着，愉快不能够假装快乐，你心中有宽阔的天空，但空气好稀薄。曾经以为等待会改变什么，你总会属于我，但是最后时间证明了，你只喜欢我。你说我比较像你的好朋友，只是不小心拥抱着你，道歉你难过，于是我给你笑。爱上你那完整的幸福，当你的心没有耳朵，即使我为你唱这歌，你也只看见我哭了。你说我比较像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